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秦琼打下白梁关，下一站攻打苏烈的都城，在未曾起兵之前，决定先礼后兵，先派人劝降，不降的时候再强攻。徐茂公说好，派谁去劝苏烈呢？跟他还得认识，还得熟悉，他还得尊敬的，还得害怕的，还得能说会道的，别人都不行，就得是鲁国公程咬金。秦叔宝也乐了，三弟啊，你说的太对了，就叫他去，把他叫来。跟程咬金一说，程咬金吓一跳，噌蹦出多远，哎，我说二哥三哥耶，你们别跟我开玩笑，干什么都行，就是找苏定方劝降我不行。这个苏定方太可恶了，太狠了，我到那他非把我宰了不可。你想啊，窦建德之死，还是他的结拜兄弟刘黑塔，都有我参与，他能不知道吗？徐茂公说，四弟啊，没事儿，据我想，现在苏定方正走在十字路口上，他想打，可是又害怕打败了，打败了是死路一条啊。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凭你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要把他说降了，你可是奇功一件，得少死多少军卒啊。你想想啊，咱们是不是早日班师回朝啊？那我就想不通，那我老兄弟死在他手，我们这仇就不报了，他投降就报不了了。嗨，以国事为重，老兄弟是死在他手，可是那奸王建成元吉要不害罗成，他能死在苏定方手吗？你不能都怪他，别人呢不行，你要实在害怕，那你就别去，你怕苏定方宰你啊？没听说？程咬金一听，把大眼珠子瞪起来了，我怕谁？谁怕我？谁都得怕我。要这么说，徐三儿啊，老程去一趟，为了大唐国，就是让苏烈杀了也值得。徐三儿，我告诉你啊，我老程可岁数不小了，别拿当小孩子，家里俩儿子也那么高了，我要死了你照顾他吗？不至于吧。秦琼也说，四弟你要多加小心，你到那怎么说？嗨，你甭管，到时候再说吧。就这样，三天之后，程咬金换上便衣微服，骑着他那匹宝马，没带斧子，独自一人直奔苏烈的都城。苏烈的都城离白梁关相隔100多里地，叫金陵关。这是啊，他从北国夺下来的关城，在这建都。来到了城下，往城头一看，城上旗帆招展，皓带飘扬，正当中高挑后汉王，中间斗大的斗字。他往前一走，城头军兵喊站住，哪来的？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程咬金一抱拳，诸位弟兄辛苦辛苦，借你口中言传我心服事，请你到里边告诉苏烈 苏定方你家王爷就说故友程咬金来求见，叫他赶快应接。军兵一听，呀呵，程咬金这名字知道，你等等。军卒下了城马道，通知棋牌官，棋牌官又通知中军官，中军官赶紧奔王府。来到府门这，有王官往里边送信。苏烈苏定方正坐在迎安殿上犯愁，这两天牙肿了，怎么上火呀？听人说白梁关已失，白梁关的主将去向不明，估计这几天大唐朝的天兵就要攻打关城。怎么打？我能打一阵，守个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不要紧，可是将来怎么办？我这是孤城啊，大片的土地都是不少，我这个人马呀是出去抢一回够吃一年，然后再抢一次，那么现在他要围到这儿不走，我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殿头官报启禀王家千岁，大唐营来了人，说叫程咬金，叫您出去迎接。 哦，退下。 苏烈听这话倒吸口凉气，眼睛眨巴眨巴，心想，呀哈，来得好快呀，程咬金太熟了，这可不是一般人呐，这个人了不得，你看各路反王能耐大了，一个个全完了，唯独他占据瓦岗寨，当了混世魔王，他把那个皇上不要了，现在混得还挺好。这个人外表大大咧咧的，谁也没有他心眼儿多，大字不识，有时候又浑又横又愣又冲，还能折能歪，要说软和劲儿，他磕头装三孙子。 嗯，我别上他当，他自出世以来出尽了风头啊，他到这干嘛来啊？劝降来了。 不降，可是我这里只能守个一年半载的，朝不保夕呀，我现在只有一国兵马，我才有几个人，几万人，当年那么多的反王都被他们一一收拾了，我这支队伍能留到今天是多亏我到处流窜，我没想到白梁关丢得这么快，我这次想和大唐决一胜负，我是想联络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的兵马，还有哈密国鄯善国的兵马，可惜呀，他们都答应帮我一块儿和大唐朝交战，到这阵儿不来了，把我撂在这儿了，成孤军作战了。我孤军作战，别说是尉迟恭啊，程咬金的斧子都不好惹。降吧，如今大唐朝除了尉迟恭、马顿、阴刘四家开国功，余者都是瓦岗众将，这波人跟秦琼都好。想当年我率兵攻打北平府，射死了秦琼的姑父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后来射死罗成，罗成不但是瓦岗众将的兄弟，还是秦琼的表弟。我要想秦琼能不能给他表弟报仇呢？假降，我一过去任人宰割呀，那可不干，凭我苏定方要杀个十阵八阵的没问题。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 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降与不降有了，见了程咬金再做决定。你程咬金有心眼儿，我苏烈不比你差，想当初十八国会盟以及扬州夺玉玺，又是瓦岗山大战，哪个也没少了我苏烈苏定方，窦建德都死了我还在，我也够人物，不比你缺心眼儿。好，来呀， 开城门，我亲自迎接程咬金。就这样，苏烈、苏定方离开王府，来到外边，带着手下将官打着指使，开开城门，过来吊桥来接程咬金。苏定方端着大架子呢，心想：你别看我人马不多，我不能输给你们大唐。他没闲说话，他看看程咬金的态度，哪知程咬金呢，这才是能人呢，一点都不在乎，心想端着架子有什么用啊，我呀得把你说降了，你不投降我得保住我的命。远远就甩镫下马，紧走几步，抱腕当胸：哎呀，苏王爷，程咬金来的鲁莽，忘妻海涵，不什么时候学会这么两句。苏烈一看人家是天朝大国的使臣，见着我个反王，早早下马讲礼貌，那我也别端着架子了。他也下了战马，紧走几步：哎呀，鲁国公爷，我不知道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定方啊，嗨，咱不是外人呐，咱哥们儿多少年没见面了，我老成想你啊。说着伸手捧，把苏定方的手给拉住了。苏定方一哆嗦：你干嘛抓我呀？不像。程咬金心的话，这阵儿咱先把老兄弟的仇，罗王爷的仇啊，往一边放一放，我跟你近乎近乎。这一近乎，苏定方还真受感动了，上下看了看，他对程咬金是又恨又佩服。他能不恨吗？打这么多年仗，怎么一见面这就完事儿了？笑里藏刀啊，都是啊。四爷啊，哎呀，我也想你呀、啊，甭管怎么地，咱们打了一辈子仗，还算有交情。来来，请。说着往城里让，然后我远处瞧瞧，一看程咬金就一个人来的，后边没带兵将。哎呀，好大胆子，你敢进我的都城，我们可是两国对立仇敌呀、啊。行了，走吧。就这样进了城，城门关闭，来到王府，一直让到了银安殿上，二次见礼，有人献上茶来，摆上干鲜果品，什么榛子、陈子、栗子、李子、梨都摆好了。程咬金也不客气，咕嘟咕嘟先喝了好几碗水，拿过大拔件儿，奔帮他吃上了，像回他们家一样。下边准备酒宴，一会儿的功夫酒席都摆上了。程咬金说：定方啊，你知道我好吃，嘴馋，那好，咱们边吃边聊。我这次到这来，你知道我干什么来的吗？啊，不知道。哎呀，你那不是装不知道吗？啊，你心里明白，过去昏君杨广残害百姓，咱们哥们儿扯旗造反，都一样，都是反王，为的是把隋朝推翻，让老百姓过上几天好日子。现在隋朝灭亡，贞观天子登基继位，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国泰民安，老百姓安居乐业，风调雨顺。你看还有哪个不投降啊？就剩你了，这就不对了啊！四哥，我盘踞大地，我到这来，我呀是惦着你，是为你的安危而来。尽管兄弟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说你有钱，有钱可以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但是现在大唐天国贞观盛世，你惹得起吗？你以为白梁关能守住啊？ 我们没费劲就攻破了，就剩下你这弹丸之地啊，你别再糊涂了。咱哥俩是打出了交情，我劝你归降吧。如果投降，我想唐天子会给你一官半职的，怎么样？这苏定方笑了笑没言语，心里琢磨，程咬金，你嘴说的天花乱坠啊。是啊，我要投降你们省着打了，可有一样啊，我要是归到你那边，你们还不把我宰了，给罗成报仇啊，给罗毅报仇，我不能去。这个啊，程四爷，我那么想的，我们两下积怨太深呢，弟兄们看着我，哦，我明白了明白了，不就是你在周西坡诱射罗成吗？不怪你，这是两军交锋，各为其主，也是英王齐王这两个奸臣陷害的，非你一人之过。听说你挺够朋友啊，我们挺感激啊。你给罗成准备了棺材，又给他手下人每人拨了200两银子，派辆大车将我老兄的尸首送回山东，你做得太对了，这叫英雄本色。这句话把苏烈捧乐了，程爷，你说得太对了。过去我袭击北平府，设了北平王，那是窦建德的主意。后来我诱杀罗成，我是给窦建德报仇，罗成也是为国捐躯。俗话说人死不结仇，我能跟死人结仇吗？虽然当时我们是双方对垒，我还是派人把灵送回去，这是应该的。哎，丁方啊，你做得太对了，我就为这个才来劝降你，要不然我管得着吗？甭说别人，就一个尉迟恭，你知道不？听说那杆枪可厉害呀，天下无敌，力大无穷，大唐朝第一条好汉，他枪里加鞭，百发百中，你能在人家马前走上三合吗？别忘了你老了啊，尉迟恭可正在中年壮年呐。我来的时候，秦元帅徐军师跟我说，就冲苏定方够朋友啊，再说你结拜大哥窦建德，又是当今天子的舅舅，为了夏明王，我们也不能看着你城破人亡。兄弟，你归降吧，老程跟你说，只要你归到大唐，少不得封妻荫子，官职不能比我小。你打了一辈子仗，还不安稳几天啊，归降就省心了。程咬金这番话有真有假，真的是苏烈如果归降能够封官，假的是自苏烈射死罗成之后，瓦岗弟兄恨不能吃他的肉喝他血，哪里还因为苏定方给罗成备口棺材感激他呀。不过程咬金这番话真把苏烈的心说活了，他想眼看各路反王都被唐军剿灭，自己再想推倒唐朝是比登天还难，假如硬打被唐军抓住，自己就没有活路了，更主要我那些联盟的军队都不来把我给撂到这里，不如借程咬金来劝降的机会归降唐朝。封国公不封国公那是另外一码事了，起码保住自己居家性命。我现在两个儿子苏凤苏林还有我那么多的妻子，想着说，四哥呀，就冲你来这一趟，我降大唐可有一样，你得回去说明，要是诓我归降我可不干，你们得说话算数。 我宁肯在战场上被杀，也不做降后的无头之鬼。老程说，兄弟啊，你怎么想哪去了呢？不会的，四哥多咱说话不算数过啊，他们不敢叫你四哥做蜡。这么办，你如果不相信，我再回去问个详细，再派人来告诉你，你再想不迟。四哥，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得听准信儿。好，苏烈陪着程咬金连吃连喝，把老程喝个大醉，又留他在府里住了一夜。程咬金胆真大，他竟敢在人家的国内喝醉酒。第二天送程咬金回唐营，程咬金来到了唐营，把经过给秦琼、徐茂公说了说，这两人又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苏烈归降，一来可以休兵霸占，把苏烈收归唐营，一有机会可以除掉他，为罗成报仇。为难的是苏烈如果投降得给官职啊，我们没权封啊，封什么官衔啊，得受皇封，元帅军事没这个权利。商量一阵，决定给李世民写奏折送往长安。连夜徐茂公把白良官敬德父子相认以及程咬金劝降苏烈的事儿写成奏折，快马加鞭送到长安。书要简短，丞相魏征见到折报，感到关系重大，送到宫中面呈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是明君，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他见奏折上写苏烈、苏定方愿意归降，非常高兴，和魏征商量，决定封苏烈国公，休兵霸占，以免百姓受战乱之罪。另外秦琼整这些老将岁数太大了，该呀回来休息了。就这样提笔在手写一道旨意，对敬德收子之事加以贺免，对劝降苏烈之事大加赞扬，并说苏烈如归降，定封国公之位。马上派钦差到了白良关宣读圣旨。秦琼、徐茂公、程咬金、尉迟恭等人听了圣旨，是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马上可以班师还朝，居家团聚；生气的是我们是大唐朝开国功臣，才当上国公啊，那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挣来的，拿命换的。苏烈反大唐多半辈子，杀了罗家父子，反而他也当上国公啊，罗家父子仇什么时候能报啊？程咬金说，诸位别忙啊，先把苏烈这小子稳住，找机会就宰他。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